为光明星节，俄罗斯、中国和蒙古举行了不灭之花金正日花展。会场里展出了数百株金正日花，白头山朱觉委员不朽经典著作，介绍朝鲜在新军旗帜下突飞猛进的辉煌现实的图书图片。开幕式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